可能张仲景那当年啊，遇到一个人得少阳病啊，眼睛也发炎，耳朵也发炎，这个是很容易见到的。但是，然后胸口都是一团热气这样子，那个在阴虚体质的人很多的社会里面，可能会比较容易见到。那我们今天的台湾人啊，就是好像甚至说现在的地球人吧，整个体质上面大概已经比较指向阳虚体质甚至阴实体质了。那阳虚体质阴实体质的人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少阴篇的内容会变得很重要这样子。那相对来讲少阳篇的很多张仲景觉得理所当然的症状在今天就变得开始有稀薄化的倾向啊，所以那这些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好像还是稍微看过一下。不过至少呢，张仲景他在写这个的时候是要为少阳患者立下一个规范，这个规范就是他第二条是主要在讲说少阳病的人是不可吐下的啊，那他后面呢在讲说第三条在讲说不可发汗的。那这个不可吐下跟不可发汗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个至于它的症状是什么的话啊，那我们就到时候其他篇章里面出现的少阳症反而比较有临床的意义。那这个少阳病我们想啊，它的疾病所处的区块是什么？前面讲说血弱气虚凑里开，邪气阴入，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他在得太阳病的时候，可能他在得阳明病的时候，甚至这个人在得太阴病的时候，他的身体这个太阳阳明太阴这些虚块可能不够扎实，不足以抵挡这些疾病，所以这些病邪才会渗透到人的所谓的少阳虚块，就是人的缝隙之中。那既然已经到了缝隙之中了，它等于这个疾病已经脱溢出它原来该有的位置了。所以如果当一个疾病是病邪是游走在少阳虚块的时候，那你说用吐法能不能把它吐干净？我们张仲景用吐法是说胸口这个地方啊，上焦有寒邪，有寒实之邪的时候，就是比较扎实的寒邪，可以用吐法把它一下子抽掉。可是呢，少阳区块它的那个邪气又不在你吐得到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外面一点，在末王系统，所以不是你吐得到的地方。那如果你说我们用下法好不好？哦，用下法来把这个肠胃道都拔干净。那对不起，下法会有用的是这个邪气已经扎扎实实的在阳明区块，已经确定在大肠了。这时候你用下法可以把这个邪气抽出去。所以基本上少阳我们就说不可汗吐下嘛，同样的汗法行不行？汗法是从营卫之间把邪气逼出去啊，就是太阳病指的是人比较指向人的营卫的运作跟人的水气的运作。那营卫之间把邪气逼出去，之所以会少阳症，就是因为营卫不足以承载病邪，它已经钻到营卫的缝隙去了。那你在水管子里面打有什么用？它已经到水管子外面去了，所以变成说汗吐下都没有用。那后代的人又加一个利小便，就是你说少阳区块的病邪，你说它是在三焦，对不对？我们通利三焦来个五苓散好不好啊？对不起哦，五苓散动得到的三焦好像跟少阳病的三焦要有一点不同层次，就是虽然同样是一个叫做三焦的东西，但是五苓散动到的三焦好像是三焦水道的三焦，但少阳病的三焦好像是凑里莫往的三焦，所以好像还是有一点好像是一层一层的五花肉啊，就是五苓散处理的是这一层，然后柴胡汤处理是那一层那种感觉，所以还是有一点斗不到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原则之下，那我们少阳病只能够采取什么所谓的和解法。那这个和解法呢，它就是像柴胡汤，就是用的是很强很强的药，可是吃起来的感觉很温柔很温柔。它就是在这个少阳的区块里面，把这些病毒呢全部都用这个药性搅进来，然后把它磨碎啊，渣子都不剩一样。就是所谓的和解其实并不是什么和平的解决啊，它只是反正这病毒就是没有出口了，所以必须在身体里面把这个病毒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就对了，就是没有要把它打出去的这个作为。但是虽然说柴胡汤是所谓的和解法，其实喝了柴胡汤之后的 发汗的人会不会有？还是会有的。也就是柴胡汤它其实是一个不太作用的结果，没有那么明确的方子。有些人他可能他柴胡汤把这个病邪从上阳区块赶到已经是没有路可以走了，那病邪就终于又被退回太阳区块，然后发汗哈，也有可能啊。但是所以这个和解法我们也不用说是多么的，就是字面上的和解其实倒不是那么有意义了啊，主要就是说用的是上阳区块的药，然后这个药有可能把病毒就在里面消灭掉，可能不会有这种排病毒的现象。那当然这个现象你也不用觉得它多么的有特色，因为其实三阴经的病，少阴、厥阴、太阴这些病基本上好像我们在开药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排病毒的反应嘛，就是勉强你可以说真武汤或者是麻黄附子七星汤是尿解，但是你开到理中汤、四逆汤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看到那病毒跑出来啊。所以其实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要说三阴病都是用和解法呢？其实所以就和解法这个字其实没有高度的意义了，就是有些区块的病我们就不会有很明显的把病毒逼出来的一个作为，就这样子。那么他说不可吐下啊，吐下了之后就会悸而惊。那这个吐下吐法之后啊，这个人如果上焦很虚了，或者是下法人的精液也会受伤，那我想我们一个人如果会心悸的话，我们当然心阴虚也会心悸，心阳虚也会心悸，就是用了吐法总会伤了上焦的阳气，所以心悸这种状态我想是蛮合情合理的。那至于说惊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比较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这个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会比较想要在谈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啊，才来正式触碰所谓的惊症。就是惊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是身体上面的一个什么地方有一个伤痕，就好比说有些人他可能小幼稚园的时候他们托儿所有个老师啊非常的凶，然后呢他已经长大了二十几岁了，有一天他在路上又遇到了这位当年的老师，他的心里头就忽然紧张一下，那就是什么童年的阴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其实张仲景笔下的惊症是很像这样的东西的。那这样的东西要怎么医这件事情就在中医里面变得比较有意义，就是中医的领域里面治疗这些惊症哈，都是认为是有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定义。但是你说他这个有痰这件事情有没有它的真实性？非常有，因为无论是癫痫或者是小儿惊风或者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症那一连串的，或者温胆汤症那一连串的那种人的那种很奇怪的情绪反应，都可以从祛痰这个事情呢得到改善。而祛痰这件事情最要紧的做法上面呢，又是去所谓的少阳区块的痰，当然代表性的方剂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是这个祛痰这件事情，如果你把那个病症，因为我们是因为医的好所以我们就说这是祛痰药可以医这些病，可是你把这些病症拿出来放到西医的眼镜之下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不是所谓的精神创伤吗？精神创伤为什么用中医所谓的祛痰药可以治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可是的的确确这些我们中医所谓的祛痰药可以治疗所谓的精神创伤，甚至这只是一个说不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人能够看到那么细微的人体了啊。就是说不定人体在受到某种刺激或者惊吓的时候，他的身体真的会在某个神经或者什么地方留下一个什么伤痕，而那个伤痕呢在中医的辨证系统里面是属于痰类的东西，就是可能那个地方有一个水的变质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变质掉的一个，你就假设身体里面有一滴水变质好了，那用中医的祛痰把它去掉以后，这个人的精神创伤感就会好很多。那这样我们代表性的就是临床上面最家常的范围使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什么样子，就是比如说有我们啊 这个在半梦半醒之间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很白目的打电话来把你吵醒，然后你是，其实如果你是完全睡得很熟，被电话闹到不一定会变柴胡龙骨梅汤症，或者是已经醒来了被闹也不太会变成柴胡龙骨梅汤症，他的最容易变成柴胡龙骨梅汤症的就是在睡跟醒之间的那个朦胧地带忽然被吵醒一下，然后你那一天就会啊，好像整个人有一个什么地方好像情绪就受伤，那种感觉就接了那个电话之后就好像再也不能睡，就是再睡就睡不舒服，然后胸口有个东西在那边戳着戳着那种感觉。然后呢接下来你会发现有一个怪现象，就是你挣扎起床了然后去上班了，然后你发现这一个礼拜我一听到电话响就会人好像不舒服一下这样子，就这就是一个家常中常出现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症。那以此类推，就如果你是被妈妈叫起来的，可能这一天这个礼拜你一听到妈妈声音都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就是他会你身体会记得某种特别的刺激，然后就会一直重播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那有些人他就是这种感觉变成滚雪球一样，就是比如说他被他妈妈叫叫叫，然后他刚好被床上挖起来，然后就觉得很不爽，然后刚好第二天第三天他妈又这样闹他，我妈最会哦，那这个然后就越来越觉得受不了这个刺激，然后他的刺激每次就变成好像等比级数这样增加，然后到后来像日本的柴胡龙骨梅汤症，那个人就变成每天就是躲在衣橱里面不敢出来见人这样子，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对他的刺激太强烈了，他受不了了这样子，就是这一类的症状啊，就是将来我们会讲到的痰症的问题。那这样子的痰症呢，如果它果真是中医说的痰，那我们会说少阳区块的病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痰饮痰多，因为三焦嘛，里面本来就是变质，要用到那些柴胡啊半夏那些东西本来就已经可以假设这里面会有一些死水卡到这里这里这里这里，那一旦你用了不适当的下法把它扯到歪掉，但这些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神话性的看法啊，就是你要我给一个西医的例证我论证我是给不出来的，就是这只是中医的想象图，就是当你把这个少阳区块这些不好的水滴啊扯到不该去的地方的时候，这里那里这样的乱分布的时候，你就会形成一种中医我们中医世界里面说的精症，就是可能你的身体会因为这些东西啊这里那里的一点一点的痰弄到你可能会对某一类的东西就从前不怕了，现在忽然觉得哦一点点小刺激那个人就吓一大跳就受不了，那种现象会出现。那临床上可不可能见到？可能见到。那是不是一定出现在少阳物下？那就未必了啊，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种所谓的精症或者柴胡龙骨牡蛎汤症是蛮可以单独存在单独讨论的，所以放在那当然我们说那少阳的少阳区块的疾病主要的重点是不可以吐下不可以汗不可以尿解，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反正拉不到那个邪气才是重点。那至于物质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那我们不记得这个什么纪元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临床上就是如果有人因为临床上我们少阳区块的物质是讲白点是三天两头看得到的，因为中医没有那么熟悉的人，我们初学者很不容易分辨出这个人的葛根汤症里面有参柴胡汤症，就是一般人是分不，就是初学者没有那么敏锐，所以少阳病被误汗被误下这种事情是常常可以见到的。那但我们一般临床就会说感觉就是哎，这个人怎么葛根汤症吃了葛根汤没好呢，那这时候你就要想是不是有掺杂少阳病，那你没有把它抓出来，所以那样的情况是常常多的，只是常常可以很多常常可以遇到，所以因为遇到的很多我们就会觉得大部分的情况就是病邪没有打干净，他的少阳症还在那边，那至于说一定会记而精嘛，就吐下之后会不会记而精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今天临床其实不太流行用吐法，就是给你一个瓜地红豆什么粉让你吃了那边到厕所去吐，这个好像没有那么流行，就是即使有这个治疗法我们也是尽量闪避。那至于说下法这件事情我们更是尽量闪避，怎么讲呢，就是从前的大陆人啊承气汤症多，今天的台湾人承气汤症少，就是我们今天台湾人都是水毒体质啊，你身体不一定抽得到那么干，就是根本不是阴虚的基调， 所以就张仲景时代动不动那人动不动就盛气汤跟动不动的大便干在里面，今天人要烧到那么干还有一点难度呢，不能说没有盛气汤这当然还是有，但是越来越少。像我们现在一般在临床上面哦，你白虎汤喝到第三碗那人就开始拉肚子了，你还需要用到盛气汤吗？就是这样的状况是蛮多的啊、哦、所以因为吐法下法我们现在用的少了，所以临床上这种物质的例子就比较没有那么充分。不过呢，他讲的这些辩证点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如果就像我们医案讲义里面有同学不用翻，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什么三叉神经痛，对不对？他三叉神经痛连到眼眶，然后连到眼睛红，那你就可以想说这三叉神经痛恐怕是少阳区块。那你用柴胡汤做基本的方子，那里面再加一点什么驱风的什么蜈蚣啊、全蝎啊，那这些东西来驱风，就是它当有就总这些条文总有一点用了啊，但是也就是一点用，跟我们那种很好用的张仲景的辩证条文其实是有一点差距。那接下来呢，下面一条讲到不可发汗啊，他说伤寒呢，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不可发汗。那这个地方呢，倒是临床上有用的条文，同学要稍微记得一下啊、哦。就是少阳病常常掺杂着太阳病发生，所以当这我们在刚得太阳病的时候，我们会头痛啊，我们会发烧啊，这些都是常有的嘛啊、哦，甚至阳明病也会。但是我们在帮人看诊或者帮自己开药的时候，即使这个人是头痛发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开药开惯了会养成习惯性，就是好像你在家里面放了一罐桂枝汤，然后你妈妈说：“哎，这汤不错，让他头痛发烧吃了就好了。”但过两天你叔叔说：“哎，你们家那罐药不错，我那天头痛发烧到你家，你给我吃，让好坏就好了。”然后你就听了之后就越来越爽，然后从此以后遇到头痛发烧就都桂枝汤都递出去，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名医的习惯性其实是有一点麻烦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些人批评啊，外面的一些医生开药好像都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有些名医开药都很草率，其实就是因为他成功的例子太多了，所以他会养成那些开药的习惯性啊，反正头痛啊、口苦啊，就是这一罐啊，就是开始会养成那种习惯。那我想张仲景的医书是一个不太喜欢人养成这个习惯的医书，所以他是很龟毛的，故意写很多例外的东西，故意写很多陷阱题。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蛮麻烦的问题，就是一旦开药养成习惯性之后啊，虽然可能这种的医术已经蛮纯熟了啦，但是要再进步就有一点难，就是那个习惯要摆脱其实很难。就像我虽然说不上什么医术好，可是我每次伤寒论从头教一遍的时候，我都会惊艳到我在打破我的旧习惯这件事情。就是我有很多就是过去的那种习惯啊，就是啊，反正这种病就是真武汤啦，啊，这种病就是建中汤啊，就是有很多那种开药的习惯。那等到你再次读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哎，其实它有一些辩证点是可以开其他方子的。就是在读张仲景的书一次又一次的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不知道对别人，对我来讲是帮助我打破那些开药的习惯。而往往打破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医术又比去年又好一点了，这样子。所以我个人并不太赞成我们活在那种医术的习惯性里面。那我想我们当然我们大家都是初学者啊，一开始啊桂枝汤开得很顺手啦，葛根汤开得很顺手啦，哎呀麻黄汤症天下有几个西医会医啊，我会，对，就是那种一开始开药开得对，那种可喜之情当然会存在。可是当你那个习惯性开始出来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当你越开越顺的时候啊，你就会开始有一个习惯，就是人家跟你离着这个好几百里远的人哦，打电话来啊，我现在头痛啊，喉咙痛啊，怎么样？我要吃什么药？那、啊、你会说啊，吃什么什么就对了啦。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不把脉也没关系了，反正我是老手了。但是老手有的时候也会翻船，这一条就是老手翻船很常常会有的，就是。你看起来它可能是一个太阳病，看起来它可能是阳明病，听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呢 你必须要打上脉才能够做一个最后的确认。如果他看起来是一个太阳病的患者，看起来是一个阳明病的患者，甚至是一个拉肚子的太阴病的患者，如果他的脉是弦的呢，就是哎，这种人的脉，这个病这个症，他的脉如果是太阳病的症状框，就是说他的脉是要一整片浮上来的啊，可是拔起来怎么细细一条的呢，不是太阳病的脉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他可能他的太阳病已经脱逸了太阳区块，已经蔓延到少阳区块去了。那打到这个脉之后呢，你就要稍微再多问一下，有没有一点嘴巴苦苦的感觉，有没有那个什么，这里有没有压痛。就算他什么少阳病的症都没有，其实通常还是从小柴胡汤开启，因为小柴胡汤它的那种开表的效果啊，可以代替蛮大部分的太阳的表药。如果它已经沾到太阳区块的话，就用小柴胡汤解表；如果沾到阳明区块的话，用小柴胡汤也可以通大便，就是它清热跟通大便效果也还可以。如果我们用的是那个用足半斤柴胡的那个，是汉朝半斤啊，今天用二三两之间那个量的柴胡的话，其实解热效果也好，开表效果也很好。所以一旦把到这个脉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哦，即使它的整个症状都是太阳的症状，一旦有这个脉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发汗法。那如果用了发汗法的话，可能打不干净它的这个病邪，反而害这个人白白的损失精液，损失精液。那损失了精液之后呢，我们说当一个人感冒的时候，他的身体如果水分太少了，那他的病邪就会很自然的走到阳明区块去。我们阳明跟太阳的那个走法啊，在阳明篇一开始就解释说，人为什么会，我们说人为什么会变成少阳病，就是因为血弱气虚，对不对？所以走到腠理之间去。但人为什么变成阳明病，就是因为这个人太干了。就是太阳跟少阳的区块其实都是有水在运行的，那这个已经太干了，所以这些地方都不能打，所以就转到阳明，用肌肉的，用我们肌肉去打啊，这里干一点还是可以打。所以一旦你做了无谓的精液的流失啊，就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说发汗多半是只用麻黄汤，对不对？那其实啊，张仲景的方子的特征就是有病治病啊，就没病伤身嘛啊，就是你有病的时候吃麻黄汤，因为你知道麻黄汤症的时候，你觉得哇，整个人发重啊，这里痛那里痛了，然后没有精神。但你吃了麻黄汤之后，你就觉得哎，发了汗之后好很多了，觉得力气也出来了。就是有病则病受之。可是你如果没有生病，你吃麻黄汤会怎么样？就觉得哎呀，一直流汗，人虚在那边，对不对？就是反而人会虚掉。所以当他没有病邪可以打的时候啊，这样子发汗其实还蛮伤的。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假设说这个人会言语烦躁，当然宋本就没有烦躁两个字，他就说此属胃不和，和之则愈啊。那当然宋本是写法是不太一样，不过大意是一样的啦。宋本是写说此发汗则言语啊，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那他就，但是宋本那个烦而悸其实让人家徒增混乱，因为真的转到阳明区块，你说这个人烦躁言语是常态，那你说这个人一面烦一面在心悸，这其实很罕见的。所以宋本那一条被改掉了就改掉算了啊，我们就宋本不读也没关系了。主要就是说少阳病的时候，如果你发汗害这个人干掉了，那很可能会转到阳明区块去啊，至少这个事情知道一下。那再下一条呢，就是很标准的小柴胡汤症了。那这条我想没有什么需要太用力来介绍的地方。那同学你们看啊，他的太阳病没有好，转到少阳区块，他会怎么样啊？胁下硬满啊，胁下发闷或者有压痛。那干呕不能食啊，就是反胃反胃的。那往来寒热，那脉沉弦。这个脉沉弦当然你可以说是相对于太阳病而讲，因为太阳病的脉本来是浮起来的嘛。那 转到少量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脉好像变得没有那么浮，然后勒成一条。所以这个就是很标准的，就是当你在太阳病的时候，它慢慢转成少阳病。那这个标准的少阳病，什么胁下难过啦，往来寒热啦，没有胃口啦，脉变弦啦，这些都是很标准的。那同学看看就当做复习好了啊。那他就说这个这样子的人是什么？不可吐下，要给小柴胡汤啊。少阳区块不可汗吐下，不可利小便啊。那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同学就看一看，当做一个复习就好了啊。因为我们都已经很清楚这个条文它的内容在讲什么了。那我们就来下课一下，接下来讲的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比较有临床上的重要性，那个地方同学稍微醒来一下，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继续睡啊。